《花严经》普贤行愿品的由来， 世尊往昔示现成佛的时候，最初在菩提树下入定讲大方广佛花严经，讲说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念劫圆融的境界。 换句话说，时间与空间都超越了，没有时间的长短，没有空间的远近， 这个是诸佛与各大菩萨所证得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。 佛讲这部经题目若然依照梵文原来意思翻，是大方广觉者集花庄严经。中国人喜欢简单的，将觉者翻作佛，集字去除，庄字去除，变成现在的经题。 大方广佛花严经， 从经题的意思来看，佛所讲的这部经其实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切经了。 大方广 是法，亦就是大乘经常讲的真如自性的体相德用。 佛是能证之人， 圆满证得自性的体相作用的人就叫成佛，我们称他为佛陀。 花严是比喻， 集花，集是集色，有各种品种，好像一个大花园一样，一切花应有尽有，一样都不缺少。 庄严是美好的意思， 佛所证的一切法就好像集花庄严，佛所讲的一切法亦好像集花庄严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经题不是一部经的经题，是佛所讲的一切经的总题目了。 世尊成佛之后，在27日中将他所证的圆满境界全部讲给菩萨听。 听经的菩萨们是花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不是普通人来的。普通人哪有能力在世尊定中去听经呢？没有定功，那就是没有缘分。佛说此经权教菩萨与声闻缘觉如聋如盲，见不到亦听不到的。这部经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将此经典收藏在龙宫。 佛灭道后600年，世间没有人见过花严经。 龙树菩萨绝顶聪明的，他读遍世间佛法经典和印度96种外道经典，那傲慢心就生起了。这个时候大龙菩萨化身到龙树，跟他说龙宫还有好多他未曾见过的经典的。一到龙宫，看到大龙菩萨收藏的大本花严经，有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曾计，一首计有4句的，14天下未曾品。龙树菩萨当时就呆了，降服住傲慢的习气。 3000大千世界其实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。 地球环绕太阳，以太阳为中心，称为太阳系。太阳系又绕着银河系转的。过去很多人认为一个太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有100亿个单位世界。最近黄念祖老居士提出新观点了，他认为 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单位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须弥山不在地球上，亦不在太阳系里面，是有很多行星旋绕着。须弥山就是天文学家所发现的黑洞，是一个银河系的中心。 这讲法，一个大千世界是100亿个银河系组成。佛讲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，而今假设将100亿个银河系的星球磨成微尘，一个微尘代表一手计，咁呢一部经有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计，份量太大，地球都摆唔落。 佛只系花咗2个星期讲呢一部经， 佛智慧神通之伟大，令我哋佩服到五体投地。 中本花严有498,800计，1200品。中本呢系我哋大本嘅提要，份量亦太多。嗱，下本花严系目录提要嘅大纲，总共有100,000计，400,000句，48品。龙树菩萨带咗下本花严出龙宫，从此咧世间自有咗花严经嘅。咁一直到东晋时代，即龙树菩萨圆寂后300-400年啦，呢一部经传到中国。 古时经典写喺贝叶上，容易遗失。花严经传到中国，经文残缺，只有36,000种。 晋朝佛陀跋陀罗译成中文，分为60卷，称为60花严。唐朝嘅武则天派人到印度求取此经，请实差难陀嚟到中国译花严，比60花严增加9,000种，总共有45,000种，称为80花严。咁唐德宗贞元年间，乌图国国王向中国皇帝进贡一部 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 是《花严经》最后一品。 这一品经非常完整，没有欠缺，译成中文，总共翻成40卷，称为《40花严》。 《40花严》就是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全品经文是40卷。《40花严》的翻译，清凉大师参加了译场。译成之后，皇帝请清凉大师作注解。清凉专攻花严，一生讲花严50篇，花严经80与40合起来，除去重复部分，总共99卷。那古人云： 不读花严，不知佛家富贵。 换句说话讲咧，唔读花严，唔知道成佛嘅好处啦。嗱，知道成佛嘅好处，咁就非成佛不可啦。对于佛法修学，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。我对于净土宗的信仰是从花严经得来的。早年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专弘净土，我对于讲经非常有兴趣，对于念佛的兴趣就不太浓厚。老师就勉励我说， 自古以来很多祖师大德都是修学念佛法门，你不妨试下睇，假如不能够成就，以前咁多人都上咗当啦，我哋上一次当亦无所谓啊！ 老师呢番说话真系苦口婆心。当年我对于净土宗认识得唔够彻底，信心生唔起嚟。一直到民国60年，我开始讲花严经，讲咗17年。突然间有一日，我谂到一个问题：花严会上普贤系长子，文殊系书男。两位等个菩萨作毗卢遮那佛的助手，咁佢哋修咩法门呢？原来呢两位菩萨啊，系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嘅。这个发愿咧，令到我非常之惊讶。再者咧，善财童子修嘅亦系念佛法门噃。化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10大愿王度归极乐。我在花严会上将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对于净宗才产生真正的信心的。所以花严经对我有很大的恩德的。这一次报告的是40花严最后的一卷，这一卷经在整个花严经里头非常之重要，清凉大师称它为花严关键。 花严修学的纲领全部在这一卷中，亦是成部经的总结论。 清凉大师将这一卷提出来必行流通，念这一卷等于读了全部经。这一卷经最好的注解是 《花严经普贤行愿品必行疏抄》。 疏是清凉大师注经，抄是宗密大师注解疏的。清凉大师注解简单有深度，其学生宗密唯恐后学研读有困难，就再详细重注一次了。这次讲题是《普贤菩萨行愿的启示》，不照着经文一句一句来讲， 只是将大意作详尽的报告啫。 十大元王， 以是普贤菩萨摩诃萨，清叹如来殊胜功德已，告诸菩萨及善财言： 善男子，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亦未曾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若欲成就此功德门，应修十种广大行愿。何等为十？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行信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 普贤菩萨称叹如来殊胜功德已，这一句呢是接着前一卷而讲的，这一卷是第四十卷。三十九卷后半卷有好长的偈颂，都是普贤菩萨称叹如来殊胜的功德的。如来功德，这里的如来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自性，每一个人真心自性的功德无量无边。普贤之赞叹只是沧海一滴，普贤菩萨讲了这么多亦讲不准，才转过头来讲给与会的菩萨和善财听。他说： 如来功德，我们真心自性的功德，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皆来赞叹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极未曾数劫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 普贤在这里将成佛的好处一语道破了，我们自性的功德，十方一切诸法经无量劫共同来清说，都说不尽的。学佛就是为了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，是要将我们自性里头无量无边的功德通通都能够现前，并得到它的作用。那自性起用有什么用处呢？令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，永远无烦恼，不打妄想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详，世界和平，这些小利益呢都可以得到。那最大的利益就是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了。这些呢都是自性本具的功德利益，佛法不能不学的理由在此了，所以一定要认真修学。普贤菩萨这句说话令到我们认清自性功德不可思议。普贤菩萨又讲给我们听，想要证得自性功德，应当要修十种广大行愿，这样呢自性功德就圆满现前了。正宗学会行门五个科目，最后一科是十大愿望，十大愿望是第五层楼，是圆满的尖端。第五层建在第四层的上边，第四层是菩萨六道，第三层是戒定慧三学，第二层是六和经，第一层是三福，三福是基础来的。只要依照此法努力修学，在这一生当中呢就能够达到圆满的境界的了。 第一愿礼敬诸佛， 善财百言，大圣运河礼敬，乃至回向。 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 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 十方三世，一切佛刹极微尘数，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深深信解，如对目前，悉以清净身语意业，常修礼敬，一一佛所，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极微尘数身，一一身，偏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极微尘数佛，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，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，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，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礼敬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，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就是孝敬啦。孝敬做到究竟圆满，就是礼敬诸佛啦。那佛在大乘戒经里头明白咁开示， 孝顺父母师曾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孝名为戒。 大乘戒律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的。孝这个字属会意字，上边是个老，下边是个子，合埋一齐呢就是孝了。 孝里头没有代沟，老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。 老一代之上还有老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之下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，是一个整体了。那由树的方面看呢，祖先和后世的子孙是一体的。由横的方面看呢，兄弟、亲戚、朋友、兄弟的兄弟、亲戚的亲戚、朋友的朋友，横遍十方。 树穷三滞，横遍十方，就是法界的全体。 孝这个字是个符号，代表法界全体。 唯有成佛只能够将孝道尽到圆满。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？我们要尽圆满的孝道，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。因此呢，礼敬诸佛，普贤菩萨自己讲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愿才能做得圆满的。 普贤菩萨是十方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代表人物。 普贤菩萨尚且如是，那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想要尽圆满的孝道，只有跟住普贤菩萨行，不跟住行，自己想成佛，那是没有指望的。佛在经上讲，从初发心至成佛，要三大亚僧之劫。我们过去生中修了无量亚僧之劫，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 因为烦恼没断，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。 我从花严经认识净土，知道花严到最后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感至死心塌地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普贤菩萨度了我啊。礼敬诸佛，诸佛指边个呢？佛明白咁开始，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 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。 我们想想，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？只有虚空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我们的身体、毛巾、讲堂都是众缘和合而生，都是叫众生。花严经上还有一句重要的说话， 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 情是有情众生，指动物十法界的有情众生；无情是无情众生，指植物、矿物。 同源种子是成佛。 有情众生会修行、会念佛、会成佛，无情众生怎能够成佛呢？毛巾、台凳，他们何时成佛呢？今日 我们在行愿品得到这个消息，有情众生是诸佛，无情众生亦都是诸佛。无情众生什么时候成佛呢？ 依步随着正步转，我们成佛的那一日，会发现山河大地一切草木微尘通通成佛了。这个就是成佛的现象。 如果某一日觉得自己已经成佛了，认为别人还未成佛，讲句老实说话，你是在发梦，是在打妄想，决定没有成佛的。华严经所讲完全是佛，与大菩萨们的现量境界，眼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，完全是事实真相，不是凡夫境界。这个法门怎样学习呢？这个法门是法身大士所修，我们凡夫一品烦恼亦都无断，我们能够修吗？能够。佛门博士班的教科书，我们幼稚园小小班亦能适用，好奇妙的。 佛教经典不可思议，是圆融的经典， 初学的课本就是成佛的经典。这个法门从恭敬学起，以 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看待一切人，这个就是礼敬诸佛。 我对佛菩萨非常恭敬，对别人就差一点，那就不是普贤行了。 普贤行是平等行， 我们每日早课以最虔诚恭敬的心礼佛，然后用这种心来对待人， 无论对待父母、家亲眷属、朋友、同事、社会上一切善人恶人，通通用一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恭敬心来对待，这个就是普贤行。 除了人，亦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对待一切万物的。譬如毛巾是诸佛，毛巾用完不能够揦埋一嚿乱掉的，要洗干净晾干叠好，那是对他的恭敬嘛。 台凳亦是诸佛，要擦干净摆整齐，这个是对他的恭敬。 对事任何事情承担了，就要尽心尽力做到圆满，那是对事之恭敬，不可敷衍塞责，不可互相推让。这个法门难，不容易修，咁原本系等个菩萨修嘅，我哋幼稚园小小班要勉励自己，虽然达唔到圆满啦，学一分就得一分利益啦，利益之大不可思议噶。嗱，我嚟举个例啦， 能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恭敬心对待人事物，你永远不生烦恼，心里边快乐无比，马上得到幸福快乐。 你今日点解唔幸福唔快乐呢？因为你心中有分别啊！这个是好人，那个是坏人，一日到黑分别执着，烦恼妄想不断，你点会幸福快乐呢？想要收快乐幸福，普贤行是最有效、最快速噶啦！你不妨试下将心量拓开，只要你真正发心，普贤菩萨一定会加持你的。经常讲， 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深深信解如对目前。 普贤菩萨神力加持，我们努力一点勉强一点，亦能够做到几成的。 悉以清净身语意业，常修礼敬。 礼是礼貌礼节，不但对人要有礼，对物对事亦都要有礼，心要至诚恭敬，外表要合乎礼节。 清净心就是真心，清净心里面没有是非人我分别执着， 菩萨用清净心常修礼敬，不间断的。佛法修学成败关键在内心， 嗱，有好多人开始发心嘅时候咧，就好勇猛嘅，但系过咗几日咧，就退心啦。如果能够保持初心不退转，咁就冇一个不再一生成佛嘅。普贤菩萨在此做个榜样，劝勉我哋要保持初心。佢话： 虚空界尽，我礼乃尽。 虚空界不可尽，我哋发愿修普贤大行就不能退转。嗱，佢又话： 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礼乃尽。 世界人口天天增长，众生界不尽，众生烦恼亦都一天比一天多。唯有学佛得力者，烦恼会减少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就增长啦。众生烦恼不可尽，我哋效法普贤菩萨嘅礼敬，当然亦冇穷尽之日啦。普贤菩萨更勉励我哋要 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 呢个系做功夫嘅秘诀。念佛者做到呢两句，三个月至半年嘅时间，念佛功夫就得力，决定可以得到功夫成片。呢两句以大势至菩萨在灵验会上讲嘅， 都涉六根，正念相继， 意思系完全相同嘅。 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 身系要去做嘅，我哋见到人要有礼貌，言语有分寸，心要真正清净，平等恭敬。 普贤菩萨用嘅系清净心，所以唔会疲倦，唔会厌烦。我哋用嘅系分别心、污染心，时间长就疲倦啦。 日常工作用清净心、欢喜心、利益众生嘅心去做，工作量虽多且繁重，亦不觉疲倦厌烦啦。咁就系普贤行修学嘅功夫，你得咗几分利益啊？普贤菩萨广大嘅境界，呢个系与其他菩萨行不相同嘅地方。普贤行系称性之行，真如本性非常广大。佛常讲： 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 普贤行每一个行愿都与自性相应嘅，所以每一行愿都包含虚空法界。普贤菩萨不但心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而且是无量的广大的。用这样的心来修行呢，这个行门就叫做普贤行了。